陈洁仪的心痛将时间带到早上的五点搭三，听紧的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爽利。今早有钱佩佩陪伴你的。提提你啦，日子就来到2022年的7月29号星期五的早上，农历来到7月份啦，7月初一。室外温30度，相对湿度 82%，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咁啊，昨晚咧，佩佩就好早瞓啦。今朝早一起身咧，个电话咧已经传嚟好多不同嘅消息，都系嚟自 Mirror 嘅。昨晚喺红馆嘅一个演唱会啦，咁啊，去到大概10:40左右咧，呢个演唱会期间，一个挂喺舞台上边嘅巨型嘅屏幕咧就跌咗落嚟，然之后咧就压伤咗两位嘅舞蹈艺员嘅。咁头先喺大概4:00啦，咁主办单位咧亦都即系发表咗声明啦，咁亦都即系出嚟。见记者就话两位嘅成员咧，其中一位咧就唔系太大问题，而另外一位伤势较严重嘅舞蹈艺员阿 Mon 咧就阿 Mon 啊，就现时咧就喺 ICU 度留意，意识都系清醒嘅，咁啊可以同医生沟通，咁啊暂时都系会继续检查，希望咧就佢可以尽快咧就系康复啦。啊，呢件事嚟讲咧，对于一个舞台工作者，佩都系好多时候咧喺。为了争取时间，其实在搭台的时候都会在彩排当中。除了我之外，很多艺人朋友啦、dancer 或者是一些幕前幕后的工作人员都会在舞台里面经过。其实都是相当危险的。就算你讲已经搭舞台都好，是讲是已经是演出当中，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有暗灯的时间，会有换场的时间，其实在舞台上面确实真是危机四伏的。希望即系往后嘅日子里边，真系要再主办任何嘅表演嘅时候咧，大家都要真系特别留意啦。希望大家咧都一齐即系诚心咁样祷告，希望呢一位嘅舞蹈艺员咧能够可以早日康复。睇到段片啊，即系确实令人觉得好心痛。 青春若有张不老的脸，但愿它永远不被改变。许多梦想总编织太美，跟着迎接幻灭。爱上你是最快乐的事，却又换来最痛苦的悲，苦涩叫做爱的甜美，我怎样都学不会。啊，哦，眼泪，眼泪都是我的体会，成长的滋味。哦，眼泪。发现我笑中还有泪，最痛苦的悲，苦涩叫做爱的甜美，我怎样都学不会。 人 笑中还有泪。 范晓萱的眼泪，将时间带到嚟早上五点二十二分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大致天晴啦，日间系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4度，新界会再高两三度嘅。下午局部地区咧就系有骤雨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持续酷热啊，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后期咧有骤雨同埋雷暴嘅。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上个礼拜五咧就为你播放咗呢一个国语歌精选，今日系会继续嘅。有好多歌曲咧都可能系陪住你成长啦。有一段时间咧，呢啲国语歌真系好出位，好出位。呢位歌手呢，哇，真係当时一出场嘅时候就爆红。王杰。 不要谈什么分离，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不要说愿不愿意，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在意。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游戏，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虽然你影子还出现我眼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哦，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痴情能赋予，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自己。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虽然你影子还出现我眼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哦，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痴情又不语，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

什么都愿意为你。我什么都愿意，什么都愿意为你。 王菲，我愿意。 让我一次爱过够，我哋有余情庆嘅歌声啊！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啦。天文台咧5:45发出嘅最新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系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4度，新界会再高2-3度嘅。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咧，持续酷热啊，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后期咧有骤雨同埋雷暴嘅。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哇，熱咗好多日啦！雖然咧，我都中意天晴嘅天氣，因為咧，我其實真係麻麻地呢個落雨。雖然有多時候咧話落雨咧好浪漫，但係落雨咧真係好麻煩，又整到即係周身濕曬啦，可能對鞋又污糟啦，又要拎遮啦，咁等等等等呢啲情況，我都係唔中意，都中意係天朗氣清，而且咧天晴嘅時間咧心情都好似特別好。但係咧咁樣酷熱發落去都唔係辦法嘅，咪希望咧誒得閒啊灑兩滴。雨啦，起码降下温都好啊嘛，系咪？今日咧主要都系为大家送上一啲嘅国语歌曲，陈淑桦嘅歌曲，你会谂起呢一首吗？ 我这样爱你到底对不对？这问题问得我自己好累。也不愿意后悔，可是我害怕终于还是要心碎。从未曾尝过真情的滋味，从未曾真正想伤害谁。如果是我把爱情想得太美，我应不应该放弃这最后的机会？如果真心付出是一种罪，我怀疑除了好累，我宁愿流泪也不愿意后悔，可是我害怕终于还是要心碎。 一个人唔应该计较咁多，因为应该要明白付出同收入唔一定成正比嘅。

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搭二啦，听紧嘅咧仍然都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啊！今朝早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嘅，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7月29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七月初一嘅啦。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嘅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咁一阵间咧出现喺呢个健健康康在清晨咧，就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咁啊，头先亦都讲过啦，今日咧沈医生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精神科复诊嘅锦囊嘅，究竟系点样咧？留意住一阵间嘅讲解啦。咁啊，当然咧要特别留意咧，就跟住我落嚟播呢一首歌。点解咧？呢一首歌咧，其实系之前咧就。在疫情当中呢好得闲啦，于是乎呢就抄啲劇出嚟睇啦。2015年嘅一套台劇啊，叫做《我的少女时代》里面找到嘅呢一首主题曲啊。小幸运。主演呢套台劇呢有黄大陆啦、宋云华啦。主唱呢一首小幸运呢有田福恩。 人雨滴落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认真呼唤我姓名。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人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雨守护在原地。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 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五清晨上你来到六点钟新闻之后呢，就会有钱佩佩啦，还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的。沈医生早晨。 佩佩早晨，大家早晨。 早晨早晨。咁啊，沈医生就是精神科医生啦。相信呢好多时候呢都会即係见病人唔係见一次嘅，就要见好多次嘅。咁因为呢佢哋除咗初诊你要嚟同佢断症之外呢，咁往后嘅日子要睇佢做完治疗之后佢哋嗰个反应啦。咁所以其实就往往好多时候都会接触好多病人都系复诊。咁讲緊呢，即係断症就当然就可能你会将你自己发生嘅问题一一咁样同呢一个嘅医生表达啦，但系复诊嘅时候啦，讲紧复诊，尤其是精神科，有啲咩地方系需要注意？你可唔可以即系用你精神科医生嘅角度嚟话俾啲精神科嘅病人听咧？ 会唔会呢一个问题咧，或者呢一个题目咧，都系相当配合啊？因为好多时候咧，都确实嘅，有唔少嘅病人咧，有呢个担心嘅，惊自己喺复诊嘅时候，究竟点样表达俾医生听咧？即系喺有限嘅时间里边，究竟我应该要点样预备我自己？可能讲翻俾医生听过去嗰几个礼拜啊，咁我自己个情况啊，咁样，哎呀，万一讲漏咗咧，咁点算啊？医生唔知道我嘅情况，咁即系判断得冇咁即系精准咯，咁样冇咁有效帮我咯，咁样。其实真系有好多呢啲嘅问题啊，咁呢啲问题如果得唔到适当嘅解决咧，确实又会对佢哋咧系另一个压力嚟噶噃，系咪啊？心理压力嚟噶。所以今日呢一个题目咧，确实都系好适合啊。咁啊，希望透过呢个大气电波咧，可以简单咁样咧，令到听众如果真系有呢个嘅情况或者呢个需要嘅时候咧，都听得明白啦，同埋咧就可以放心咧，唔需要复诊嘅时候咧太过担心。基本上咧，我哋复诊嘅时候咧，其实个气氛咧可以话相对咧都系好轻松嘅。基本上睇精神科医生啊，我哋希望俾到病人一个感觉咧，就系唔好咁大压力。好多时候咧嚟睇医生咧，已经好惊噶啦，已经咧成个人好似有啲即系 僵硬咁样， 僵硬啊，咁啊唔好咁望医生啊咁样。咁其实咧就真系唔需要咁大担心，因为基本上咧系好似傾偈咁樣啦，問下你一啲生活嘅情況啊，你一啲唔舒服嘅地方啊，你一啲感受啊，你一啲諗法啊，或者你一啲生活上面嘅一啲行為啊，或者習慣啊等等呢啲咁嘅嘢，主要係圍繞住呢啲咁嘅地方呢去到同係患者去傾談囉。有時甚至呢啲醫生啊，即係可能同行嘅醫生呢，都會睇我哋精神科復診啊或者問症嘅時候呢，咦，好似聽落你好似傾閒偈咁樣喎，點解咁得意嘅？ 我知我知，因為呢如果你仲好似一個嘅醫生同病人咁樣嘅直問直答呢，咁又好大壓力嘅。如果好似朋友咁樣傾談呢，其實個病人係會放鬆啲，亦都暢所欲言啲。我講得啱唔啱啊？ 阿佩佩真系叻啦，真系叻，系啦，呢个其一嘅，真系噶，我哋希望可以营造到气氛咧，就系、是、好似一个比较轻松啲嘅，或者可能倾偈啊，问候下你日常生活啊咁样。咁但系呢个技巧就喺入边啦，技巧就喺入边啦。点样咧？就系点样透过一个比较轻松啊，好似倾下你最近点啊咁样嗰啲咁样嘅语境咧，其实就喺当中咧，我哋去攞到一啲资料啊。有时咧，我哋会。当然啦，可以好直接咁样问个病人啊，你之前话俾我听你瞓唔到喎，或者你食唔到嘢喎，或者呢你个人觉得好唔开心好低落喎，或者諗到一啲好负面嘅，当然我哋可以好直接咁样去问你呢啲问题嘅。但有时我哋都会旁敲侧击㗎。点样旁敲侧击呢？就係、是、透过佢生活上一啲嘅表现啊，生活上一啲嘅行为习惯啊，我哋可以了解佢当时可能嗰几个星期过去嗰几个星期嘅情绪状况嘅身体状况，又或者呢佢嗰个整体嘅成个生活究竟系过成点？咁例如啦，我通常我哋会问佢啊，你咁你每日嗰个日程会点样噶？做啲咩噶？咁样咪通常咧，如果个病人例如啦，话诶、哎、我冇啊，我咩都唔想做啊，其实我主要即系起身我又喺张床嗰度谂咯，谂埋啲即系好唔开心嘅嘢，跟住我又搞到我都冇晒动力，我都唔想起身。我就成日都喺張床嗰度咯，睇下手機啦，咁有時攰又再恰下啦，咁到食飯時間啦，如果 想食嘅咪起身食咯，唔想食咪继续瞓咯。嗱、 嗯， 如果我哋听到呢啲咧，我哋好有警号啊，因为就睇到佢成个人嗰个生活嘅状况、个情绪状态，以及身体系啊个动力啊、 嗯、 各样咧，全部都系好低落啊，系、 嗯、 咪、 嗯？ 低落到一个点，佢系。唔想乜都唔想喐，乜都唔想做，甚至佢系逃避紧一啲佢觉得面对唔到嘅嘢，系、 嗯、 嘛？咁呢啲情况咧，我哋就会好担心。咁、 嗯、 我哋就会问多啲，可能头先讲嗰啲比较直接嘅问题啊。咁你觉得、 嗯、 即系情绪上边，你觉得点啊？系咪好唔开心啊？系、 嗯、 咪有啲咩其他谂法啊？我哋就会好直接咁去问咯。甚至系问埋一啲可能比较具有风险嘅，即系可能佢会唔会有啲甚至去到好唔开心嘅时候谂到。有啲輕生嘅諗法啦，等等呢啲咁問題，我哋會直接啲問嘅嚇。咁、啊、又或者如果佢另一個方向嘅，話俾你聽，哎冇啊，我過去咧去咗邊度啊，同啲咩人出咗街啊， 我會起身做運動 食嘢啊，係啦、 啊， 我又做咗啲咩運動啊，我最近買咗啲咩嘢啊，咁樣， 好 參加咗啲咩班喎、啊，咁樣係啦。嗱、啊，如果你聽到呢啲嘅話咧，咁有時我哋就會問多啲咯。哦，你參加咗個咩班啊？有啲咩得著啊？有啲咩學到啊？咁佢又會好喋喋不休同你講佢學到嘅嘢，佢、 嗯、 覺得開心嘅嘢話咧，嗱呢、啊這個我哋就都會知道啦， 放心啦，咁就 係啦，咁就放心咗大决啦，啊，即系起码佢都有呢个动力，亦都透过啲活动佢肯参与，亦都当中咧佢得到乐趣去享受嘅。嗱、啊、呢啲咧，如果系佢做到呢啲嘅话咧，佢嘅情况咧即系差极都有个限度嘅，系、 嗯、 嘛？咁我哋就会从呢啲嘅位咧去睇佢生活上边嗰个状态啦，甚至生活上边嗰个功能啊。讲紧我哋功能性咧，就系、是、都好着重一样嘢，功能包括佢瞓唔瞓到啦，佢食欲系点样啦。佢個動力係點樣啦？佢個思考能力、佢集中能力啊，咁樣咁呢啲咁嘅範疇咧，都可以透過問佢每日嘅生活嘅境況啊，佢做過啲咩啊，佢當中咧攞到一啲嘅資料嘅， 嗯， 係咪嚇？咁啊，所以透過呢啲咁啊，所好似傾閒偈咁嘅情況，其實我哋都係一路判斷緊啦，一路評估緊咧佢呢啲症狀啦，同埋佢生活上邊各種嘅功能。 嗯，但係咁、我又想問，會唔會有啲病人咧，其實佢？嚟到同你讲佢生活好好啊，但系其实佢系讲紧大话去呃紧你哋咁样嘅咧。 嗯，当然啦，我哋都会即系用唔同嘅方法咧，去尽量咧去排除呢一个可能性嘅、 嗯。 包括咧，就算佢讲到好开心咁样，咁但系有啲位咧，如果佢唔系咁 consistent 咧，即系唔系咁一致嘅话咧，其实我哋都会响警号嘅。吓、 嗯、 咁啊，再有就系佢本身嗰个人嗰、那个。 眼神啊， 眼神啊， 身 体 个姿态啊， 冇错啦，系啊，你谂下，当如果一个人明明系好抑郁定好唔开心嘅时候咧，其实系你感受到嘅。你一望佢，同佢倾几句咧，你感受到佢个状态系点嘅。佢、嗯、眼有冇神啊？系咪嗰啲表情系咪合适啊？咁样呢啲其实咧，我哋尤其是即系做咗都几一颇长嘅时间啦，咁、 嗯、 啊都会感受到有一个咁样嘅即系印象喺度啦。 即系个观察力要好强。 冇錯啦，冇錯啦， 多啲啦， 冇錯啦。所以我哋講緊咧復診嘅時候，有一種情況叫做 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即係睇佢當時當刻咧嗰一個嘅情緒狀態有一個嘅評估啊。咁、那、嗰個都係一個即係睇佢當刻咧同你傾偈嘅時候啊，佢嗰個嘅精神狀態係點樣啊？咁我哋都有一套嘅方法咧去到做呢一樣嘢嘅。咁啊，將呢一個 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再加上佢問翻佢過去嗰幾個禮拜啊嗰啲嘅生活狀況啊，甚至係。特殊嘅症狀嗰、那個話俾我哋聽，佢個進度啊，我哋都會大概知道咧，即係佢個狀況係點啦，同埋佢究竟佢講嘅嘢咧，大概係咪真係都合理啊，或者係都符合嗰、那個即係現實啦、啊、咁樣。再加上有時咧，如果我哋復診嘅時候咧，我哋都會鼓勵咧，佢有啲屋企人一齊嚟啊，陪佢啊咁樣。咁呢個不但咧可以即係俾到個病人咧有一個同佢哋同行啊，有支援啊，有支持嘅一個嘅感覺啦、啊、咁呢個好緊要嘅喎嚇，唔係佢單獨嚟啊咁樣。咁再加上我哋可以從屋企人嘅陳述啦、啊，又或者嘅反應俾我哋睇到咧，究竟即係佢講嘅嘢係咪真係真嘅咧？係、咪有冇出入咧？咁、樣嚇，我諗下如果個屋企人喺隔離 係咁擰頭嘅， 係啦，咁又或者好懷疑嘅表情嘅，咁、其實我哋一睇到知道啦， 係 咪？咁可能如果咁嘅情況咧，我哋可能有一啲嘅技巧啦，咁可能即係請個病人出去，我同個屋企人又傾一傾啊，同佢講一講嘅情況，咁 嗰度咧就會攞多啲資料啊，咁樣咯。嚇，究竟係實況係點咧？咁樣嚇，咁所以即係藉住呢啲咁樣嘅方法咧，我哋都可以評估到嘅。好啦，咁除咗講翻佢身體上邊啦，佢情緒上邊嗰個狀態啊，嗰、那個進度之外咧，我哋都好緊要嘅，要睇翻佢對於治療上邊嗰個反應啦。係啦，咁例如佢食咗藥之後啊，又或者佢做咗啲心理治療啊，又或者咧佢行為上邊啊、生活嘅規律啊、作息啊，以至運動上邊點樣配合到個治療咧，呢啲都係我哋覆診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好關心嘅嘢。咁仲有一樣我哋好緊要嘅咧，就係、是、我哋會一路研究咧，如果佢個病都仲系喺度持续紧，我哋就会研究咧，究竟有啲乜嘢嘅因素咧，令到佢个病系未好得翻，系嘛？包括佢对药物嘅反应啦，又或者佢对治疗上边嗰个嘅反应啦，又或者佢生活上边有冇啲乜嘢？无论系生活嘅压力，又或者佢心态上边，又或者佢行为上边，有冇啲咩因素咧系维持紧佢个病？例如咧，我讲紧吓佢啲心态，例如佢何所有嘢都仲系好负面嘅，谂到一谂咧就谂到最差嗰样嘢，或者甚至系灾难化咗成件事嘅。嗱，呢啲好明显咧，就系会令到佢个情绪一路嘅佢差啦，系咪？行为上啦，如果佢成日都好一堆嘢都唔去试啊，唔去就去逃避啊，个人系好冇动力啊，就收埋自己啊，又唔肯社交啊。呢啲亦都係會，呢啲咁嘅行為咧，亦都係會令到佢個病又係會唔係咁好啦。又或者我哋會睇翻佢有冇一啲不良嘅習慣啦，例如講緊一酒精啊，甚至係一啲即係軟性嘅藥物啊，呢啲咁嘅嘢咧，會唔會尤其影響緊佢咧？咁樣嚇，等等呢啲咧，我哋都會好關心嘅，希望就排除咗一啲叫做 maintaining factors， 即係令到佢個病持續嘅因素咧，係幫佢排除、幫佢拆解、幫佢咧從佢處理咗呢啲咁樣嘅因素，令到個病可以快速啲咁样去到康复、 明白嗱。咁头先你咁讲，应该咧正常就嚟睇医生，即系复诊咧就唔需要咁多准备噶嘛，系咪？ 冇错， 即系唔需要话我咧今日星期一咧，好似写呢一个记录表咁咧，我几多点做咗啲乜嘢，几多点做咗乜嘢，咁样就太大压力啦，系嘛？ 系有时咧系嘅，一般嚟讲咧，我哋普遍嘅复诊咧都系比较轻松啊，又唔使点样准备嘅，真系嚟到咧，你放心，医生咧会用佢嘅方法咧同你慢慢倾啦。同你咧去慢慢了解啊，咁样，咁你就只要答翻，即系认真咁答翻医生嘅问题，其实已经得噶啦。基本上可以话都唔使太多准备，除非你有啲咩问题，咁你咪记住或者写低佢，适当嘅时候咧问复诊嘅时候咪问医生咯。当然亦都有一啲例外嘅，有时咧医生觉得佢个生活规律，我好想咧就帮佢即系调节得好啲，调教得好啲。嗱，饮食习惯可以调节得好啲。咁我哋咧就有时会要求咧个病人咧真系做一啲记录噶。咁以至我哋可以更加清晰咧，就同个病人一齐去探讨呢一方面嘅需要啦。咁又甚或咧，有时我哋做心理治疗嘅时候咧，会叫啲病人咧去写低一啲自己面对紧一啲唔同事件发生嘅时候咧，有啲咩情绪啊，有啲心入边有啲咩谂法啦、啊，身体有啲咩反应啊，呢啲等等咧，我哋都想佢做翻啲记录嘅。咁以便我哋咧，好好同佢咧就住嗰件事去分析一啲心理嘅状况，一啲嘅谂法上边嘅方向有冇即系可以识得调教嘅地方啊，咁样，咁有时我哋都会额外有呢啲功课咧，俾即系病人咧翻去做嘅。 即系话，如果有功课俾你做，你就跟住功课做啦；冇功课俾你做嘅，就轻轻松松咁去复诊就冇问题啦，系咪咧？ 冇错啦，冇错啦。 好，咁啊，明白晒啦。咁啊，今日咧唔该晒沈医生嘅，下星期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就住精神科继续探讨唔同嘅话题啦。拜拜， 拜拜。 唔该晒沈医生嘅，望个钟咧，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二十九分半啦，咁啊，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又告一个段落咯噃。再见到大家系几时？当然系听朝早星期六五点钟准时喺呢个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清晨爽利会再次见到佩佩喺空气中同你相遇。咁系时候要同你讲声拜拜啦噃，约定你听朝早节目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朝早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胡静思报道新闻。Mira 红馆演唱会昨晚发生意外，表演期间舞台一块大屏幕突然跌落，